要听经啊，听经的功德利益无比的殊胜啊。这一桩事情学佛的人很多啊，真正知道的人不多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真知道听经，没有缘听经的要读经，决定不能一天空过。真正契入境界，知道这个法门殊胜，有同学告诉我，他们每一天或者是听经或者是读诵，读以十个小时为学习的时间。那十个小时听经，这个是有福报的人啊，他要没有工作才能做得到，他要有工作他做不到。那么除听经之外就是念佛，真干。我们有理由相信顶多三年他就预知实质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那么由此可以证明修净土成佛道的确不是难事啊，难在心啊。为什么难信？对于事实真相有怀疑，对于我们现实的环境有留念，舍不得放下啊，这是修净土不能往生真正的原因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，那个少是观三桩事情，少善根，少福德，少因缘，就不能往生啊。纵然我们善根福德够了，如果语言不足也不行，有缘有机会天天听经，有机会不断的念佛，那还做不到，那肯定是善根福德有问题，三样具足很难，的确不容易。那说起来听起来好像容易，实际上是非常之难。那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啊？有具足还是没办法做到，那就是业障太重了，情执太深了啊，或者是对于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前居住的这个娑婆世界认识不够透彻，才会产生这些问题。啊，如何补救呢？多听经是不求，那再诸佛菩萨呢？ 他们决定是经先在说法，他说法不中断的，我们听法也要不中断。佛法修学的枢纽就是定，没有别的。啊，妄心是动的，真心是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定。道理在此地，修定你能见到真心，不修定，真心永远见不到。我们无量劫到今天，通通是妄心做主啊，起心动念的啊，就是念佛，是用一句佛号来修定啊，把其妄念放下，杂念放下，一起念就是阿弥陀佛。不许可有第二个念头，你看心定在阿弥陀佛上，这个定不能前行，为什么呢？它还有个阿弥陀佛啊，还有这一念执着，这一念是佛许可的。弥陀经上执持念靠，那个执就是执着，持是保持啊，只支持阿弥陀佛名号得了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决定不能放松啊，一放松就错了，我们这一生求往生的机会呀就错过了啊，决定不能错过啊，一定要求往生下莲居老居士不是凡人，用了十年的时间汇集成这个经本，这个本子是真正无量寿经最好的善本，我们有缘能遇到，这是大善根，大福德，大因缘。那我在分享当中多次向同学们报告，啊，我们要感到幸运，我们遇到这个本子。啊，我每天读诵，每一天跟同学们分享。那我肯定对不起，不但是世尊49年教学的第一句啊，他的的确确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句啊，我们要修佛学什么，当然选在第一，那你三个具足了，善根具足，福德具足，因缘具足，你才能够认识，你才能够选这部啊。善根福德因缘却一样，你都没有分的。啊， 净宗法门条件就是三个字：信、愿、行。有坚定的信心，毫无怀疑，有恳切的愿望，真正肯念佛，把万缘放下，你就决定这一生成佛了。往生极乐世界就一生成佛。断烦恼是什么意思呢？万缘放下。金刚经上佛教我们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。这两句话我到70岁才懂。金刚经讲了几遍。所以我讲经的时候也说，以前所讲的都是胡说八道。有同学听到我这个话了，问我，那我以前的东西还要不要学？适合你们的程度应当学，你这个程度还不够吗？有这种领悟的能力，听我现在讲的，连去年都不要听。为什么？今年讲的比去年好，去年讲的比前年好，一年比一年好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现在讲的东西有很多人听不懂，那我从前讲的这你会听得懂。也就是从前我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我这个人不保留，知道多少全部和盘托出。但是年年有悟处，月月有悟处，那当然厚厚胜于前前，这一定的道理嘛。最好的东西都在后头，都在晚年才成就啊。我的一生没有著作，为什么没有著作？拿我过去的光碟放的时候，我听得很不满意啊。什么时候到满意了？到我死了我都不满意。那你又问到底什么的，大概到极乐世界去就满意了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啊，满意了。没有坚信怎么可能满意？不敢下笔好像也有不少东西在流通，都不是我出的，是同学们拿到我这个录音带把它整理出来出版了，我没看过，拿来给我看，我不想看，浪费时间。我要念佛要紧，那个东西不要紧。你们觉得好，你们去看，你们去斟酌。反正我跟你们讲清楚了，遍遍不一样。天天都在提升呢，我没有爬到最高峰啊。现在在半路上啊，这个道理大家应该理解。听经教 一般人的目的是断疑生信，信心坚定，再不疑惑了，就一步进学到底。为什么？佛法的修学就是定，学多了，心定不下来，一样啊，心是定的，定能开悟。啊，学佛的目的是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那走这个路子呢，可不能多，要一门深入。尝试寻求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老祖宗教学的理念。啊，教育的智慧是总数，这是智慧里的第一个。啊，把它分科，这是第一科。啊，要知道一门深。深到什么时候？深到明心见性，就到底了。啊，就彻悟了。彻悟之后，你没有学过的全都会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全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。你见性哪有不会的道理？这个道理没人懂，说出来也没人相信，但是它是真的。你要肯相信，一门深入，将来开悟了，你就明白了。你才晓得这个方法真好，这方法佛传。那方法呢？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开悟，没有人跟你讲，没有人教你，自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千遍就是定的意思。啊，一千遍不能开悟，一万遍，一万遍不能开悟。十万遍啊，但是那是修定，不是研究。你一面念一面想着里面意思就完了。啊，要知道什么经没有意思，不入无知，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。啊，所以读诵的时候决定不能想这一句什么意思，这一段什么意思，不可以。啊，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叫你讲经。啊，智你的智慧还没有开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有。啊，就好像烧开水一样，水没有开透，但是也冒泡了。啊，智慧已经往外冒了。啊，冒的时候呢，却不能跟着他，跟着他就完了，又到此为止，啊，不理他，啊，意思出来的时候也不理，还是一直读下去，啊，一定要到大彻大悟，到明心见性，啊，明心见性是一无一切无。啊，到那个时候才求善知识给你印证，啊，给你证明。啊，开悟，每一个人都有份，就是你肯不肯坚持，坚持就是持戒，你守规矩。 啊，你不疑惑，你就有开悟的可能。啊，不守规矩的话，做不到。啊，这个东西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有学无学没关系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忧虑跟烦恼都提出心外了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任何忧虑，没有烦恼，一心一意专求西方。啊，叫别人不修烦恼，首先自己没有用脑，这是大众看到啊，都会受感动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有忧虑，都有烦恼，你为什么没有？啊，我听闻经教，我一心念佛，所以忧虑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这就是表演呐。不生忧恼的心就叫真心，还有忧虑，还有烦恼，这心没不是真心，妄心。那妄心不能跟别人做好榜样，好榜样有真心。那诸位要知道，想反复啊，有想啊，阿罗汉往上去就没有了。阿罗汉放下了，五种见惑放下了，五种思惑放下了，贪嗔痴慢疑放下了，情执放下了。所以他不想了啊，大妄想都是造罪业啊，恶业思维善法，将来生三善道；恶业思维不善法，来生三恶道啊。只要有思维，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那怎么办？我昼夜思维极乐世界，我昼夜思维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思维极乐世界。那经要念书，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跟我们说阿弥陀佛的功德，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升起来了。啊，你不知道的信心怎么升起来？啊，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一切诸佛世界里头美好的大乘，集大乘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不善的统统没有。啊，十法界不善。啊，六道轮回不善，不要啊。 啊，到极乐世界之后，再也不会堕落到六道轮回，永远离开了。不但永远离开轮回，离开十八界，而且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理跟事我们都要懂啊，我们对于阿弥陀佛才生出无限的感恩。啊，无限的敬仰，是否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？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将来成佛了，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我们戒引释放一切众生生到哪里？生到极乐世界。一佛一世界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身体，同一个教化修学的环境，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心就定了，不再有念头了，啊，才真正放得下。啊，才真正的常常念着阿弥陀佛的功德。啊，特别是无界参修四十八愿的成就，啊，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佛，啊，一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你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、神通、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，到极乐世界就达到啊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搞清楚搞明白，对我们的信心增长，愿心坚定的，再不会动摇了。啊，这个世间真正放下，不但事法放下，念佛法也放下。啊，那佛法放下了，谁要不要学呢？要。为什么要？为人演说。这是大慈悲心呐、啊，啊，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，舞台表演的，不是真的，啊，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一法都不染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真的，啊，其余的全是人在这里表演，啊，我们每天在这里四个小时分享表演。这个不放在心上啊，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，不像了，啊，放在心上说心被染污了，啊，心被动摇了，不平等了，所以通通不放在心上，眼见色不放在心上，耳闻声不放在心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统统放下。 这就对了。啊，真正能放下念佛往生，决定是上辈往生。啊，上中下三辈怎么分？看你放下多少。啊，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头。啊，决定不能夹杂。啊，这个世界没有喜欢的，也没有讨厌的，平等对待。啊，这一次在人间遇到这个机会，一定要抓住啊！不抓住你就大错了啊！搞什么功德都是六道里的福报啊，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相见，罪报现前，你怎么办？这个账要会算啊，什么都放下，什么都丢掉，不要再想。专想阿弥陀佛，专想极乐世界，专读这部经，专学这部注解。啊，我现在就这个干了，我全放下了。啊，以前经典很喜欢了，收集了不少现状书，现在一本都不要了。啊，专门搞这个。啊，要信，要发愿，要念佛。有信有愿，就是慧远大师所说的，往生净土的条件具足了。大师说，能不能往生，完全决定在信愿之有。说得这么清楚。说得这么明白啊，往生的品位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，没有说是多少。那功夫前身怎么算？是你的信的成分，你愿的成分啊，彻底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个功夫就深啊。还有一点怀疑啊，或者对这个世间还有一点留恋，这个功夫就浅啊。这个世间彻底放下，一心专念，这个功夫就深。念佛三要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，其而不舍这三桩事情，难能可贵啊，真正做到了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做到必须要具足三个条件。第一个老实。第二个听话。第三个正干。啊，老师要看的学生没有别的。什么条件呢？就是老实听话正干。你能够有这样的条件，他愿意教你。啊，哪一个老师都想求传法的人，到哪里去找？ 可遇不可求。学生找老师难，老师找学生更难，找不到啊。那偶然发现一个两个，他把它看作珍宝啊。啊，希望他有恒心有耐心，能传他的道，传他的法。海贤老和尚他做了90年、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他做了90年，做出最好的榜样来给我们看。我看得懂啊，我佩服他了。他真的一门深入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放下，放下万缘的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帮助你看破，也帮助你放下，妙极了。啊，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没有听过经，也没有参过禅，他什么都知道，那是为什么？我肯定他得念佛三昧，开悟了。啊，他也曾经给人说过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说。为什么不说？没有人愿意听。啊，就跟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他在学校为什么不讲真东西？学生不肯学，讲是白讲的，讲废话。啊，事出世间真正好老师，因其施教啊！啊，学生是什么样的根性，就要怎样教他，不是一样的。啊，李老师的精学班21个同学，他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。下根人教你很浅显的东西。啊，伦理道德因果，中上根人教你佛法气息，不一样啊。你就好好的学一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绝对不许苦，同时学两样东西，那是很大的机会。为什么？你分心，你用心不转啊，你很难得受用。一定要专心，要一致啊，决定不能怀疑，不能交叉，不加杂就是一门啊，这一门不能间断全心全力专注在那里，非常有受用。 如果今年累月不间断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间断就不行了。啊，三个月不学，生疏了；半年不学，忘光了。一切都不能间断了。那我不是上上根人，中下根人呢？累积了60年的经验，啊，60年不中断呢，才有这样的成就。啊，断断续续的，绝对不可能。啊，断掉之后再续不起来了，很困难，所以不可以间断。往后我们这一生当中专讲这部经，专学这部经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平常一句佛号，啊，经帮助我们深信发愿念佛求生，经也给我们证明你去的地方正确的，跟经上所讲的一样。那如果不一样的，那不是极乐世界，那不是阿弥陀佛，完全相同啊。我们真正信得过，啊，连公会起，黄念祖老居士记住我们对于这两个人生起信心，那我们没有怀疑，深信不疑，我们深入，一遍一遍深入求解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我们把一切经放下，一门深入。不但在解门，我们不断在求行门，对于解门有很大的帮助。那真正能做到，会帮助我自见其意，经典里深奥的意趣，我们能体会到，自己能悟到，不必求别人讲解。啊，那我们修行重点放在哪里？放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啊，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自己的真心，我们要回归到这个真心，我们的觉悟跟佛没两样。啊，这个是修行的总目标，总的核心。啊，清净平等觉。下联于老居士的回忆本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让我们认识 净土，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，我们的信心愿心才能真正的发出来。啊，有愿心，有信心，就决定得生净土，我们才能欢喜念佛。一切时一切处，佛号不要离开。心里头啊，心里头时时刻刻都是佛。成就我们往生的品位。那我们这一生呢，没有空过，没有白来啊。真正学佛，要持戒，要吃苦。不能持戒，不能吃苦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非常难得，南阳来福寺齐老和尚啊，用92年的时间为我们表法，为我们作证，他就是一句佛号，一生。他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经，也没有听人讲过经。啊，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他念佛几乎没有休息，除了睡觉睡着了。啊，醒过来时他就念佛，他念佛默念。啊，心中佛号不断，身体劳动不断，是净宗学人求生净土的最好榜样。啊，他每天种田，心里佛号不中断。念佛不妨碍工作，工作不妨碍念佛。啊，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。留下了这个光碟，留下了这些事迹，传之于后代。度生无量啊，永世纪跟他的光碟，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待。啊，它是无量寿经的作证传，无量寿经是世尊。跟灵公大师为我们示转劝转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劝转，海心老和尚是做正转，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能不信吗？应当诚信发愿求生净土。我们念头心里发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 就得到佛力加持。啊，菩萨知道，海贤老和尚知道，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的。啊，只要我们真正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真心切愿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啊，希望我们在一年当中也会有不思议的感应，我们为什么能往生，为什么能快速成佛，就是自己本来是佛，只是我们自己迷了不知道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六道里头做一个苦恼的众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随顺烦恼啊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随顺如来称性的圆教，那不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我们是做佛做菩萨还是做众生啊，做人做畜生做魔鬼都是自己决定啊，是因阿赖耶舍利的种子通通都有，样样不缺啊，十法界的因阿赖耶的种子圆满具足啊。那我们今天希望哪一个种子生根发芽啊，茁壮开花结果，可以由自己选择的。啊，佛菩萨给我们做个正上缘而已，所以说佛不度众生呐。啊，众生怎么成为自己度的？佛指出这条路，这是成佛之道，我们自己肯走，我们终于走到了。那一条是菩萨道，那一条是声闻道，那一条是圆觉道啊，六道里头哪个道是天道，哪个道是人道，哪个道是畜生，哪个道是地狱，哪个道是魔鬼，是你自己走的不是别人做主，主权完全在自己手上。佛把这个十条道都给我们介绍清楚了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至于走哪一条路的时候，完全自己选择，自己坚持。信念持名是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成佛的大道。我们能够把这四个字坚持一生，永远不改变，信念持名，持名就是 老实念佛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那一生决定成佛，毫无疑问的。我们要记住啊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，决定不能错过。夏莲老在此地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教给我们修习的方法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简单容易啊，真是方便究竟，果报呢圆满之极，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之菩萨了。这个要知道啊，二十八层天，任何一层天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。啊，忉利天主、大梵天王、摩诃首罗天王，这是娑婆世界六道里头富贵达到登峰造极，没有人的人超过他，跟西方世界下下品往生的菩萨比差太远了。无论是智慧、道行、神通啊，都没有办法跟极乐菩萨相比，而且往生极乐世界比升天容易啊！你看看条件，信念持名就行了啊！升天信念持名，升不了天。生前要当我修仙，上平是善业道啊，善行、善语、善行，这才能成天呢。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常说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认真修学能够达上八九十分的升天，那五六十分不行啊，五六十分在人道啊，啊八九十分的时候这升天道。啊，所以弥陀一尘缘海四十八愿呢。啊，一尘是念佛尘，做佛的。四十八愿帮助我们做佛。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。依照这部经修行，啊，就这一句佛号，肯定 化解当前结论。